火车站了。那它的外形和一般的这个地铁站差不多，但是其实这个上面这个站的上面是没有这个列车的往来的啊。但在这个站里面有一个非常就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字，就是这里不是南端的最后一站，而是开往北端的第一站。 是的， 对、 好像我记得在这个站牌上写杜罗山，然后下一站是平壤。 哦，天哪， 对对对， 那种感觉。 而现在这个大家都知道，朝鲜半岛的这个气氛还是比较缓和的，比较这个和平的。有人说可能地铁线的这个沟通也正在这个谈判当中。 没错。 如果能够谈妥的话，开始建设的话，那杜罗山站以后就是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个大站了。 对, 对、 真能用上了。 对 对 对，我们也期望那天能够到来。对吧，一起祈愿和平。 没错。 这里是可以拍照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拍照。对吧， 一定要拍 啊。对对对啊，一定要在这里拍。 没错没错，虽然这个列车是不动不能动的哈，但是在这个铁路的这个站内内部是可以内部我们去可以观赏，需要交500元韩币可以进去。然后呢可以拍很多纪念的照片，然后还有一些纪念的印章啊等等在这里可以盖上。 对，所以一定要来到这里去感受一下和平的氛围啊。 没错， 和平来之不易，这个小时候大家写作文应该写了无数句了。 哇，是， 对吧？但是来到这里呢，我觉得当年写的那无数句真的是赶不上你来到这里体验一下。对吧， 没错。 而且大家都知道朝鲜半岛离中国是那么的近。 对, 对，很多人也都觉得这个朝鲜半岛的和平也是和中国是息息相关的。 是， 所以来到这里去体验一下也不错。 没错， 当然将来如果说南北和平统一，或者是哪怕不统一，只是很和平友好的一个状态的话， 是， 大家可以坐火车从北京，然后到平壤， 然后到 杜罗山，然后到首尔。 哇，天哪， 对吧？是的，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景。我们也希望这个愿景呢，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到来。 是的， 就实现。我们好像变成了一个非常 祈愿和平的这和平广播吗？ 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节目很有意义哈。 是 好的啊，那到这里呢，今天的 DMZ 之旅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那下一期节目呢，为大家走进自然啊，去体验一下这个河沟生态公园。 没错，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好的，那到这里呢，我们也跟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吧。 好吧，我们下期见。 感谢各位收听，下期再见。내가소망하는게있어갈려진땅의친구들을언제쯤볼수가있을까망설이시간에우리를잃어요